失去了我曾拥有过幸运，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，你是别生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婉玲叶。我们同时买了一件黑白道 T 恤呢，给他儿子穿，跟儿子说宝贝儿穿上，结果他儿子就拒绝了，说这是女孩子才穿的。我同事说胡说，你看动物园的斑马们不都穿的一样吗？有分男女吗？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婉玲叶。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，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

的天意。我不怕受任何惩罚，只是我害怕有天你不 是给的人。 星星。如果没有我，没有你，年轻岁月如何继续？天天等待你的心情，就像梦境忽远忽近。如果没有我，没有你，这个春天如何继续？年轻的你是我心的秘密，三月的你是如此浪漫美丽。年轻的你是我心的秘密，三月的你不是我曾经熟悉的谜底。